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傅志连半分都没有透露给他。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要过来的？ 刻意地压低了声音，新建小声地凑到傅志旁边问了一句。后者看了他一眼。 昨天下午。 你倒是真能忍着，憋了一晚上怎么没憋出病来？ 新建自己也说不好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情况，虽然本来就想让傅志到高检这边，但是显然这种情况不在他的计划之内，而傅志什么都没跟他透露，更让他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不爽感。会议的内容差不多还是一些总结性的，检察长把一个上诉的案子分给新建了，正好傅志被凑给了他。会议结束，不少人好奇地打量了傅志半天，大概已经传遍了他俩是一个分院的。短时间之内，高检一下子调来两个新人，会有人猜他俩的身份也很正常。出会议室的时候，新建在傅志的耳边小声调侃了一句： 你猜多少人以为你是带着背景过来的？ 我一个切掉的书记员需要什么背景？ 横了新建一眼，傅志一脸的无所谓。他也是昨天下午才被处长叫去办公室告诉他这件事，说得很不客气，一个月必须回去，还得算他的假期。看着旁边的新建，傅志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一堆人为了这人折腾，他倒是没什么反应。新建领着傅志跟办公室里的老检察官打了声招呼，至于具体的工作安排，暂时也只能让他帮忙整理一下文件什么的。 处长怎么肯放你过来的？ 调出上诉的审查报告，一边看一边忍不住打听。新建本能的觉得傅志被调来高检是有什么原因的，不过后者半分都不肯透露。 这边要人，处长再不愿意也得放，而且我只能外调一个月。 新建问不出什么，也就只能这样了，把注意力放在手上的报告上。两个人各自忙了一会儿，才被敲门声打断。推门进来的是赵鹏志。傅志讶异地站起来。 赵哥。 他对赵鹏志的名字没什么印象，是因为之前他跟对方一起办案的时候一直叫对方赵哥，具体的名字反而用得很少，所以新建那天突然提到全名，他一时没想起来，现在看见人立刻就认出来了。赵鹏志很爽朗地笑了笑。 哈哈，我听说又弄来一个，我就猜到是你了，果然。 走上前拍了拍傅志的肩膀。 怎么样啊，还记得赵哥吗？ 当然记得。 两个人熟络地聊了一会儿，新建就一直在旁边安静地旁听，看着傅志难得的态度，眼底有了几分了然。聊得差不多了，赵鹏志约了他俩中午的时候吃饭，傅志一直送到赵鹏志走了才回头，看着新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不禁一扬眉。 嘿，你那什么眼神啊？ 没事。 摆了摆手，新建坐回位置上，视线再没从电脑屏幕上离开。一天的工作下来，基本上都是在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，傅志偶尔帮着复印一些文件，或者把卷宗放到大办公室去，来来回回的正经事没做几件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赵鹏志对于傅志现在还是个书记员明显很意外，不过也没说什么。最后买单的时候，知道新建已经趁着之前的时候给买了，赵鹏志还发了通脾气。难得准点下班，傅志感慨地长出了一口气。 唉，我都快忘记6点吃饭是什么感觉了。 话没说完，一出办公楼就被扑面而来的热浪刮得兴致全无。 靠的，太热了。 早说让你等天黑了再走。 新建走在他后面接了一句，一脸的调侃。这句话傅志没接，看着还算是光天化日的天气，他眼神敛了一下。身后新建要去找车，被他一把拉住。 我没开车。 没开？ 新建扬了扬眉。 不是你早上说你要用的吗？ 平时都是他送傅志到院里，自己再开车过来。 今天是因为早上复制说要用车，他才打车的。复制倒是挺坦然。 你为环保做点贡献好不好？反正时间早，坐公交吧。 公共汽车？ 新建眉毛快打结了，也不管他表情多扭曲，复制走在前头就往车站溜达。新建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，半天只能无奈地摇头，慢悠悠地跟在后面。站在车站，复制抽出一根烟。 我说，不如这段时间我们都坐公车吧。 新建横了他一眼。 你知道坐公车你每天要几点起来才不会迟到吗？ 高检这边本来就比之前的路程远。 没事儿，早点起。 到此，新建终于不吭声了。他看着复制抽烟的侧脸，旁边三三两两站了几个等车的人，西晒当头，身上像火烤的一样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话： 复制，庄一伟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 突然被新建挑明了，复制也没觉得意外，他还是维持着抽烟的姿势，眉头微微地皱着，视线散落在不定的角度。 跟他和你说的差不多。 擦了把额头上的汗，他咬着烟转头。 你还有补充？ 新建不动声色地看着复制。 上次你说李磊让你去拿东西，就是去见庄一伟。 嗯。 承认得很干脆，新建对面的男人把烟拿下来夹着，往旁边的树荫里稍微缩了缩。 新建，如果庄一伟不告诉我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说？ 他这话有点质问的意思，但是却没有感情起伏，甚至他都没有看着新建。一缕烟丝若隐若现，复制推了一下眼镜，等着对方的答案。 最近吧。 新建双手插在兜里，靠站在车站的展框旁边。 本来也准备跟你谈谈这事儿。 怎么谈？ 难得这么咄咄逼人，复制的脸上看不出什么端倪。 跟我说你被人威胁了，恐吓了，有人要做了你。 新建因为复制太过激烈的用词皱了下眉。 没这么严重。 他拉了对方一把。 只是一些骚扰而已。 复制没再说话，只是一直抽烟。一根烟快抽完了，车才到，结果新建没有卡，还是复制把事先准备好的零钱塞进了钱箱。到家里的时候，两个人的衬衫几乎都湿了一半，复制二话没说就冲进了浴室。新建想了一会儿，决定晚餐还是凑合算了，直接打电话要了外卖。两个人之间始终没有太多的交谈。新建最初是找不到话说，后来是被复制一直紧绷的表情刺激到了，索性懒得说什么，没有再陪在书房里看书。他吃完饭就打开了电视，一时间房间里只有电视的声音，从新闻到访谈，然后是无聊的电视剧综艺节目，一串流程下来，新建反正没看进去任何东西。大概快到12点了，他才走到书房门口敲了敲门。 复制，明天早起睡吧。 里面没有回应，他把书房的门打开，看见复制正对着窗户发呆，桌上摊平了一堆的书，但是眼睛却一直盯着前面的窗户。外面黑漆漆的，只有对面的几家住宅亮着灯，晚间的热风灌进来，搞得人很不舒服。新建的心里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，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走进去，坐在旁边他平时看东西的椅子上。 我说， 开了口却不知道怎么继续，他犹豫了一会儿。 我不是准备瞒着你，只是想等两天，庄一伟那边正在查，我也找其他人去调查了，总得有点眉目。 既然有人能给他发短信打电话，总归是有来源可以查的，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，他不说也是不想负责跟着一起瞎担心。 我心里有数。 他最后的话语气已经放得很软了，有点无奈地看着依然对着窗口发呆的复制，他却把对方的脸掰了过来。 复制。 直到这时候，对方才算是正视他，盯着他半天也不说话。复制不说，新建也不吭声，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瞪着。过了大半天，复制才几不可见地扯了下嘴角，很浅很冷。 新建， 你这种自负，早晚会害死别人。 说完，合上桌面上的书，复制站起来就要往外走，结果被信剑一把拽住。他身后的人脸色有点难看。 复制， 既然你什么都明白，那就自己注意。 最后甩下这么句话，复制睁开信剑就走了。